这夜阑静处，独看天涯星。每夜繁星不变，每夜长照耀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月星闪照，每夜常仰望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。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，出透漫长夜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月星闪照，每夜常仰望。难静处，独看天涯星。每夜繁星不变，每夜长照耀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月星闪照，每夜想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。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，出发漫长夜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月星闪照，每夜常仰望。